欢迎到 Otta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是杰德。 今天日期是2024年4月15号。 这是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不同的集话题。我们的跌宿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 那就找数时间了，因为之前都讲了几次了，这个 iWin 相关的事件到它告一段落之后，那我们会拿出来讲的。这个就是讲出来的专题，放心，不会水沟你们整个总杀篇就算的。这个虽然资料都是那些相关的资料，但我们会重新讲一次的。首先我知道这件事不是最始祖是这样，但是大部分人发现这件事都是因为这里的一月月中的时候，那这个 iWin 这个机构叫 iWin， 你就后面我会解释的。那么 iWin 它就劝导了这个巴哈啦 PTT 啦相几档嘢，那么咁咪劝到佢将有一篇蓝党嘅文章下架，咁上面系贴嗰啲逼蓝党案，即系嗰档罗嗰档 Ustar 嗰档嘅一啲图，咁然后大家就有啲哗然啦，咁亦都系点解呢件事会开始酝酿发酵嘅嘢，就系、是、咧，因为其实 iWin 唔系第一次执法嘅，亦都唔系第一次做嘢，但系今次佢要求下架嘅档案咧，其实嘅图啊，其实系全年龄嘅。你可以话可能有少少擦边球，咁嘅情况下，正常大家一般认为应该系 pass 噶嘛，即系甚至连十八禁都唔需要吧。但系佢要求佢下架，或者系其实佢入边有句或者嘅，但系佢最终巴哈入边选择佢下降啦，因为巴哈站长喺度有次唔知直播定乜嘢啦，系攞咗一沓文件出嚟，一嘢拍咗落去，跟住话你哋睇下。呢啲就係咁耐以嚟台湾政府要求我哋俾资料啊 ,credit card 嘢相关嘅嘢。简单讲就係阿连住嚟嗰隻。喂大佬我都好难做㗎喎，即係我成日咩呀，你喺上面讲埋啲咁嘅嘢，咁我成日希望俾佢俾人请饮茶，即係咁样都唔係老㗎喎，唔该大家自律下啦，大家想佢大概意思係咁啦，跟住俾人推两爆。咁、总之就係咁啦，咁iWin 就要求佢去，其实佢要求呢就係要摸你下架佢。要么你就将佢分类分好啲。 咁佢个分类呢就分咗五级嘅。因为 iWin 自己本身嘅性质呢，佢呢个系建议嚟嘅。系基本上同威胁冇咩太大分别㗎啦，大家明白就得㗎啦。咁佢又分咗五级，最低一级就系毫无任何嘅介入，即系简单讲就系全年龄最健康嗰种啦。跟住嗰级呢就系警示性防护。简单讲就系前方高能。即系用大陆嗰种讲法，就系即系前面有嘢，自己睇路。咁再上一级咧，就系拦阻性防护。咁最常见就系嗰啲你入去有某啲网站俾啦，佢会话咧，哦呢、這个网站十八岁以上先可以浏览嘅，咁你够唔够十八岁啊？咁大家未够称嗰阵时咧，都一定揿过呢个大话噶啦。再上就系严格嘅年龄限制，严格年龄限制指嘅系佢可能要有啲比较强制性嘅手段先可以做到嘅，譬如巴哈系其实系有嘅，巴哈有部分站咧，你要通过年龄认证先可以搞嘅，咁嗰边咧其实几麻烦下嘅，即系如果你唔系喺佢特定几个国家，即系香港、台湾、中国、英国、澳洲，我唔记得差唔多呢扎啲国家以外啊，其实系做唔到呢个认证嘅。总之，个原因就好难研究嘅。我好似新闻有提过呢度，个原因系佢用发 SMS 嘅方法去收嘅。问题就系佢只限于佢特定嘅国家可以接收，即系咧，我喺英国系发唔到俾佢嘅。咁所以就做喺如果喺英国系做唔到认证嘅。咁啊，虽然呢个主要系因为巴哈想悭钱，唔想俾发 SMS， 尤其是国际 SMS 嘅钱，就调翻转要你发俾佢。我唔紧要，总之就系一个比较高阶少少嘅年龄认证，即系我印象中有啲站直情系要你上传身份证啊嗰类嘢啊咁样啦。咁最后一阶就系禁止表现，简单嗰只要你落架。咁其实咧呢度呢次入边咧 ，iWin 系冇要巴哈落架佢嘅，佢要求嘅就系将佢分在严格年龄认证嗰边。有部分巴哈集已经系咁噶啦，即系之前场外就因为某啲事件唔讲咁远啦，咁从嗰边就已经系咁噶啦。但系咁样嘅话咧，就会影响到佢个流量啊之类，咁尽量可以啊都唔想搞。咁权衡之下，巴哈就决定将个文章下架就算数啦，就唔搞咁多嘢。总之就系、是大家喺度喂十八咁全年龄嘅就下架，你系咪有啲咩食啊？咪食到咩药啊？好似平时唔太一样喎、啊。咁然后好死唔死，跟住呢就係、是、虽然嗰陣时我哋报新闻嗰陣时呢，呢样嘢比较大比较着重咗，因为我原本以为都系嗰隻嘅，咁后咪就发现就唔止咁简单，后面肯定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 有人在扑浪道自称他就是举报那个，就是说你班死罗里控啊，平时如何那样啊，好呕心啊，乜乜七七，我而家就要检举你。有啲似乜嘢呢，就係、是、中国大陆嗰啲妇女们互相检举嗰只玩法，就係、是、我唔妥你，所以搵办法去检举你。咁当然你可以话惊出勾场嗰类身份啦，真係嘢都系类似嘅，其实都系好似。但係佢就系嗰啲你自己嘈一交，咁结果就惊动到官府。咁啊，咁结果就突然间发现，咦，原来有个机构叫 iWin 嘅喎。即呢个时候，大家先大部分人都系呢个时候先发现嘅，因为之前有执过法噶，就是一只游戏叫做《黐小鬼》什么嘅，你听个名字就知道咩啦，即系知道 嗰个嘢啦。 而且系日本嗰边嘅，咁相关需要大家相关，佢系有做，就算执法咗个平下假卖嘅平台都好啦，冇乜人理嘅。咁而且佢就做正常嘢啫嘛，你十八禁，跟住俾人下架，好正常，诸如此类啦。咁但系今次舐到嘅就系台湾本土，兼且好似系串联嚟噶嘛，可以发现原来有个组织叫 iWin， 而 iWin 系一个咩组织呢？理论上佢属于一个法定机构，佢系经过呢个法定程序去建立嘅，佢又唔系真真正正嘅政府部门。咁呢样喺我哋香港都有唔少嘅 网络。我想其实当初你俾个简称，我啲反应就系 iWin， i 系边个加 win 度啊？唔系讲笑噶，我听到我一下眼第一个反应就系 iWin 伊朗 window 啊 ，JWin 就 JWin 就 Japan window 啊嘛，啲冷笑话，唉。 OK， 咁佢呢档嘢咧就有啲似我哋香港类似，譬如话私隐申诉专员公署啊嗰类法定机构，消费者委员会嗰类嘢，系佢系基于某条法律而成立嘅公司，但系佢系运作呢样嘢，呢、这个个公司。是民间运作的，民间的公司运作的。咁呢度咧就系由呢个台北市电脑工会执行嘅。呢个工会咧就算系业界嘅公司嚟噶啦，所以就又同日本有少少唔同。日本咧就系冇法定嘅，民间搞嘅，但系佢哋好似有公权力咁样。咁唔紧要啦，总之佢哋系一个冇公权力嘅法定机构嚟嘅，即系等于消委会基本上都唔可以执法噶。但系佢会接受申诉啊，嗰类嘢噶嘛，咁样大概咁样嘅机构啦，大家搞清楚呢样嘢啦。哦，咁大家突然间发现一样嘢啦，咁然后有人发现新大陆之后，就佢觉得喂，你限制我哋如何那样，即系唔怕神一般嘅对手，最怕猪一样嘅队友。即系你唔怕佢嘅公权力又好，政府机关又好，咩都好唔紧要，重点唔系佢哋，而系自己人。有人就走出嚟，你知台仔 A C G。即系呢两个圈子合埋之后，系开捻咗嘅开捻，系多捻到爆。我真系只能话你听，你系冇错咧。香港 A C G 圈大家都知系好多开捻嘅，大家承认啦吓，甚至可能你身边都有个。咁我哋都见唔少，但系我哋话你听，台湾嘅开捻数目系远超于香港。咁啊，突然间弹出咗其中一个，只要一个猪队友就可以搞死你啦。咁佢咧就走去连环走去检举唔同嘅佢眼见到嘅罗嘅十八禁嘅罗，全部走去检举晒。咁一个人走出嚟宣称佢系本人，咁我姑且当佢系本人先啦。佢就话我系总加速师，佢真系用呢四粒字啊，我要加速呢件嘢。咁啊，点解咧？就因为咁样样，你个政府先会重视我哋嘅。先会重视呢条法梯执行唔清晰如何啦，又有几咁荒谬嘅。虽然我收话下架罗莉十八禁咧，喺呢个全世界系一个实言嚟嘅， 太普通嘅啩。 你觉得佢唔应言系另一回事，我都唔觉得唔应言嘅。但系佢系一个实言嚟嘅，无论系三次元定二次元都好，都系经常俾人下架嘅。 我成日都讲啦，呢个问题都 你睇 Twitter， 即系我哋玩到赛季咁，其中一部分都关呢个罗啊 Patreon。执 Q 咗我 account 都系宣称我系呢个儿童色情，所以我真系唔知道我有几儿童色情。总之佢宣称系，即系唔系好多地方会同你分清三次元、二次元噶，唔紧要。总之有个咁戆鸠嘅卡人走去举报，咁啊受害者包括但不限于呢个黑白公放嘅川宇惠，就闹大咗件事，就真系唔一定系佢嘅，但系包括佢在内就开始闹大咗件事。咁当然亦都有正常少少嘅卡。嘅台湾 ACC 同好者，咁就话喂，系你要管啊，法律上你要管嘅唔紧要，咁但系你系咪可以清晰啲啊？诸如此类，其实同我哋香港见睇阿吴婶讲嘅嘢睇一模一样，因为呢啲先系常识人 做嘅嘢嚟噶嘛。咁啊唔紧要啦。咁啊讲翻少少背景资料啦。喺台湾咧，系色情本身就系一个好禁忌嘅嘢嚟。禁忌唔系话佢哋唔搞，佢哋同日本仔一样系好卵中意咸湿嘢嘅。但系咧喺法律上咧系唔提唔存在。件嘢好似唔提就唔存在咁样，好似我睇唔到我睇唔到。版权法好似到而家都系，我唔肯定后面有冇修法啦。我印象中佢嘅版权法系唔涵盖任何色情物品嘅。点解？因为台湾或者应该系中华民国嘅法律系唔认为呢个色情物品系有著作权嘅。佢唔认为佢系一个作品嚟嘅，所以佢系唔受著作权保护嘅。 懒嘢。 所以喺台湾嘅老番下 H 万 H game something like 嘅嘢系唔受版权法保护嘅。 咁都得？ 系啊，我唔知佢入咗世贸咁多年啦，之后佢有冇影有冇讲过？因为世贸屌过佢嘅。佢屌咗好多年，佢都系佢都系咁样讲，我唔肯定而家佢有冇改到，因为理论上世贸系要求佢呢啲嘢要改正嘅。咁大家知道世贸呢类贸易协会啊，都会有呢啲版权啊，呢啲嘢去搞啊。之前 TPP 嗰张搞好卵大啦，我有提过。咁唔紧要，总之就系喺台湾法律上面。咁对，咁佢对于二次元系点样管呢？简单讲就系冇，系冇相关的法律。咁都亦都唔系唔管，系乜嘢呢？佢冇分开到你虚拟嘅作品同实际拍摄嘅作品。咁大家都知道儿童系需要保护嘅，我谂冇人反对儿童色情系唔应该存在嘅。咁就要咁就大家有啲人又会认为要分开两边啦。咁当然如果你一棍打死晒嗰啲 ，OK， 你唔系我讲嗰啲人，不过你中意姑且听埋落去啦。虽然我觉得你要根本唔会听呢啲嘢，我唔紧要。总之三次元、二次元，有人认为要分开嘅。咁但系法律上冇喎，咁法律上咧就系乜嘢都系当晒同人睇一样。先讲呢个主张要分开嘅人点样主张咧？简单讲就系因为虚拟作品没有受害者，好简单啫。点解儿童色情嘅作品全部系不论你是否自愿乜嘢都好，全部都禁止，系因为没有自愿，没有真正嘅自愿，等于喺中华民国法律入边，13岁以下嘅。嘅性行为是一律算强奸，这个跟中国是一样的。香港就有这个虽十一啦，另一条条例啦，但是他们是这样计的，他们是所有东西都第一，因为你没有合理的判断能力去同意这件事。所以呢，为什么儿童色情是所有儿童色情都是犯法的？这个全世界都是的，不过只是讲参赛是不是包括这个划出来的那些，简单讲就是。但是在中华民国法律，佢根本就唔想管你啲色情唔色情。当然佢有管，佢有管嘅，喺部分色情上佢有管嘅。咁佢嘅管法就系、是、照写一视同仁。理论上喺法律嘅条文上边系冇分割嘅，理论上应该系一视同仁。包括虚拟嘅都一样照捉你嘅。咁当然啦，你真系拍摄嘅，咁你就知道对方个人到底几多岁，有个真人喺度啊嘛。画嘅话。我鬼知几多岁啊？咁所以会有个认证嘅一边认证嘅问题。咁有一部分就话咁你讲清楚啊，点样先算？问题就一问唔问由自可，一问走去 Ivan 嗰边问咧，就走去佢嘅答案就好捻恐怖啦。开始有各种各样好奇葩嘅答案走出嚟啊，咩大眼睛就算啊，幼化啊，即系凭空啊，嗰啲各种各样三头身啊，咁 SD 唔系三头身，所有 SD 嘅阿婆都系三头身噶喎，大佬。即系咁啊，各种各样奇奇怪怪，咁样觉得系大镬。有啲嘢咧，你叫佢讲清楚咧，就会出事。呢个我哋新闻有提过，咁不但系我哋都要讲啦。你讲清楚就会出事啦。咁而且即系以台湾咁保守风气啦，你叫佢哋讲清楚咧，真系濑嘢，真系代表，真系会濑晒嘢嘅。除非佢有特别偏袒啲乜嘢。其实我力他少少啦，最终嘅结果，其实佢系偏远，好偏向于 A， 好偏袒 ACG 噶啦，已经系。大家要知足啊，真系。有不过就睇你点睇啦。OK， 咁所以法律上系其实系要捉埋你嘅。不过只不过系咁耐以嚟，系讲紧可以讲系中华民国立国以嚟百九几年噶啦，110几年噶啦。到而家为止都系唔捉二次元嘅，都系唔捉画出来的，净系捉影出嚟嘅。咁啊，孤儿都有受害者论呢样嘢啦。总之佢哋又咁样选择性执法，咁而家就唔再咁样执法啦。咁啊，一视同仁，大家就知道拉嘢啦。咁样就拉嘢就算啦。咁咧就开始大家就做嘢啦。咁啊，识做真系做嘢嘅人，咁啊，其中一个联署网站喺2月5号就开咗个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认真有冇搞笑？嗱、嗯，佢冇加五，佢冇加缺一不可，佢亦都冇讲五大诉求，呢个我车落去嘅啫。咁当然有部分台湾人都咁样，有咁样加落去嘅。总之个联署咧就有个有五点要求，咁大致上嘅意思就系、是要求佢，其实简单讲就系要求讲清楚，点解你认为可以要立管？咁你要话俾我哋听，点解你认为系咁样？俾证据我听，证据点样嘢？因为佢知道你系冇办法提供任何证据，譬如我哋之前新闻有提过类似嘅嘢啊，其实从来冇证据证明禁止色情系可以禁止性相关罪行，从来呢两样嘢唔单止唔系正相关，系有好多研究系反相关嘅，所以点解会提咁样嘅需求呢？就系、你试下攞出嚟，你攞出嚟只会系助证到我哋二次元创作系唔会影响到真实嘅儿童，佢大概系个理念咪咁啦。就其他嗰啲要开公开说明会啊，啲嗰个类嘢要求佢嘅搞清政府之类嘅嘢，点解你要加落去？咁啊讲清，即系要你要讲清楚到底要点样，而此系即系修订翻你个条例，讲到清清楚楚，去咁样讲，即系啱啱讲比较理性嘅人做嘅嘢啊。咁咧佢就过咗个附议门槛，因为呢个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台湾嘅系只要到达门槛，即系啱啱讲五千人，咁就政府必须要喺两个月之内做出正式嘅回应。咁当然啦，正式嘅回应还正式嘅回应，佢回应都可以话议员查无不法，谢谢指教，多谢，系咁先。之前都做过唔少次嘅咩嘢啊？之前有人搞联署话要修订呢个港澳条例，虽然我都系嗰句，你修订港澳条例，你点解删除港澳条例？啊！删除港澳条例之后，你都要处理香港人噶、即系不过算啦，呢个扯气远咗。总之就系官方有正式回应，但系可以系起狗嚟嘅咁样啦。咁但系咁啊，好彩地咁就佢哋会有回应噶，但系我哋先事在上咁就仲有单嘅。咁啊就呢个啲人就开始做嘢啦，各方面都开始做嘢啦吓，啲真系做嘢嘅人，唔计嗰啲卡捻。咁就翻出呢条条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呢？无啦啦会咁多年嚟都相安无事，点解而家有啲嘛？咁就翻出原来旧年即係2023年嘅3月咁就落出咗个修正议案草议员议案啦，咁样讲啦，即係唔同我哋香港嘅英国议会议员议案系可以修改法律㗎嘛。咁就个议案入面咁就加咗样嘢，就係讲这个要求即是修改某啲条文啦，入面呢就加咗两样嘢，就第一就是虚拟人物纳入佢哋嘅判断，即是佢法律上加咗落去，真正系加正式咁写咗落去。第二就是佢嘅判决入面系本来呢就是只限系有算啦，呢啲都黄眼标㗎啦，系有呢个性交场面嘅画面嘅啫，先计数嘅。咁但系咧，佢就加咗句足以引起性欲或羞耻啲图画，呢嚿嘢 100% 系抄日本嘅，即系理论上天下文章就系抄，天下法律都系一大抄嘅。唔同国家系会参喺立法嗰时参考唔同其他地方嘅法律，系非常之常见嘅。但系你咁一断章取义去抄落去咧，就真係斷章取義嚟㗎喇。咁點解呢？因為日本又係佢入面都會有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係有個咁樣嘅嘢落去嘅。但係佢仲有一樣嘢係約束咗呢樣嘢，因為呢件嘢基本上咩叫足以引起性慾啊？我見到隻鞋有性慾咁點算啊？係咪唔准畫鞋先？唔係講鞋子個鞋啊，係講著嗰隻鞋啊，著落隻腳上面有啲鞋。 係啊，我知。 我著我見到條絲襪，我就性慾，咁點算啊？我見到個波，我唔係講咩，我講個足球，我都諗起嗰個波，咁點算啊？無限上綱喎，基本上係。咁日本點解會咁樣寫？咁當然佢寫到老西人闊啦，但佢實行起嚟，或者佢個補充文件，我唔記得咗係乜嘢啦。即係我哋當年嘅專題有個可以翻去聽。佢入边咧系有定义过点样为之足以引起性欲或羞耻之道话，虽然你觉得成两样嘢系拉唔拉架嘅，佢嘅定义就系露出性器官而且没有打架，没有任何遮挡就算啦。咁嘅情况下就会喺日本嘅实际上呢两样嘢相加之后就系变成你打咗架就话人知你日本系咁样嘅。咁但系喺台湾呢边系抄啲唔抄啲，净系抄咗前者，冇抄后者。咁就会阔捻个大西洋啦，佢个定义就可以阔捻到大西洋。咁所以点解而家系点解会 IB 会做嘢，就系、是、因为呢个修改版 嘅法律係包括咗二次元，所以咧就唔可以好似以前咁當佢唔存在啦。因為條例係咁樣寫，雖然我都覺得係戇撚鳩嘅，條例係咁樣寫，係咪一定咁樣做？倫敦仲係呢個決鬥權嘅嘢嘅喎，你上堂嗰陣時係可以要求要求攞點心嘅喎，而且據說我唔記得係邊個大學入邊係規定要帶佩劍嘅喎，你翻學嗰陣。因为18定17几年嘅事嚟啊，大佬，即系呢啲嘅，但系佢冇删除噶，你唔执行咪得咯。我补充一个现代嘅法律知识俾大家啦。其实现代有好多法律咧，虽然法律写咗喺度，但系唔会执行嘅，因为一旦执行就会违反上违法， 好多麻烦嘢啊，变咗。 最容易取嘅就系人权法，有好多法律一旦你执行就会违反人权嘅，所以佢系唔会执行嘅。譬如虽然而家就某个地方都唔理噶啦，煽动罪。好多好多国家就算保留煽动罪都好咯，都系会要求一定系要有实质明确嘅威胁性，即系譬如我现在就去鼓叫人去跌去啲暴力地伤害人哋，咁样佢哋一个煽咁样算系一个煽动行为。譬如英国拉钩咗一个啊，佢系制作个整片叫人去如何那样伤害人啦，教埋方法教埋性，直接叫人去咁样做。然后最终是真的有人根据他的做法去伤害了人，那条友仔最终是被人英国的被人拉钩了，这样就真的煽动罪了，即是不是某个小岛里面做的事不关事，扯远了，不好意思。所以他这类的法律很多时候有些法律是就算存在都好，他们是不会执行的。咁佢哋有部分咧，就其实你就会咁我哋咪删除咗呢条法律，系会罕宪，即系喺经过立法会，然后罕宪执行，就系铲咗嗰条法律，佢直接铲咗佢。但系更加多嘅时候系放喺度就算啦。 你唔执行当唔存在噶啦，好多嘢都系 啊。咁然后偏偏就有啲国家就中意就系法律写咗喺度，咁我梗系用尽，有权用到尽啦。嗱，我唔系讲紧我哋嘅政府啊，我系讲紧台湾，法律写咗喺度嘛，我咪要执行咯。 傻啊！唔系，因为香港嘅做法就系咩？有啲法律一知道一用咗之后好麻烦，就但系改又好麻烦，咁大家就咩？数落台底，大家当冇唔知道，咁唔使出声咪算数咯。你唔执，因为法律你唔执行佢就唔出麻烦，一执行佢一出麻烦，你要改法啦，又要通宪法 K 卡搞大堆嘢咁鬼麻烦，不如就当唔知佢咪算咗数咯，数咗数落台底就。 因为律政书系有权单方面不执行某条法律噶，佢只要佢有合理嘅理由。工作高中利益啊，身份拉的嘅嘢，即系甚至话呢件嘢违宪嘅，违反人权法，身份拉的都可以噶，系真系可以不执行嘅。咁我哋翻嚟，咁啊，但系喺台湾就可能系比较戇鳩少少啦。总之佢又整咗咁嘅修正，咁啲人就走去问佢啦，问翻嗰啲委员到底咩事？咁咧，然后一挖嚟挖去咧，就开始挖埋个委员后边，就挖多咗个好似幕后大佬啦，当系就系一个叫台湾展翅协会。同我哋展翅计划冇任何关系啊嘅机构啦，佢哋嘅倡议咧，就同啲明光社差唔够多嘅。而呢个协会背后咧，即系佢话佢系一个公益机构啦，系保护儿童啊嗰啲嘢啦。咁而佢哋背后咧就系呢个长老教会，台湾嘅长老教会，你当系一种基幼嘅组织啦，嘅势力啊，基幼即系呢点叫啦？基督派右翼，你哋咁样嘅意思啦。阿德哥就系佢哋信奉，佢主要系基督教啦。基督教系指各种唔同嘅基督教，包括基督教啊、天主教啊、东正教啊嗰啲，全部都系扫晒落去。OK 嘅右派，佢哋系保守势力嘅，因为根据教义，其实大部分教徒都比较保守，大家明噶啦。嗰扎人咁大概就系咁个句啦。佢系佢哋倡导之下，将虚拟嘅儿童色情都加咗落去，再加将条例无限加辣。佢真系阔捻个西啊嘛，咁咁样无限噶啦，系佢哋搞出嚟嘅。咁嗰个体力就系台湾嘅保守体力，你要明白，台湾本身就系一个好保守嘅社会。香港可能整体上冇台湾咁保守嘅，但系台湾保守起嚟嗰扎咧，嗰扎真系封建余毒嚟嘅，系嗰扎人真系封建走出嚟嘅。虽然封建都可以好 open 嘅，即系最近因为台湾某单即系同 ACJ 冇乜关系，即系虽然搞到统神濑咗嘢啦吓。嘅例子都係可以見到嗰一日係可以幾咁 open 嘅，即係不過我呢度就唔展開啦，真係太難聽啦。咁啊，佢總之就呢扎勢力就咁樣去加，咁啊大家咁啊好喺我眼中咧就係打定輸數咯，你班友仔，一旦你哋要講清楚，俾佢哋掌握住， 个圈住，即系咧，你要明白，如你个有一个国会系国民党再加国民党同民进党，基本上系各半，大都唔过半。咁中间关键少数民众党咁啊，或者我叫柯党啦，直接叫，因为民众党同民进党差好远，所以我要下边 柯党啦。我依样嘢读唔到啊，我依 我都读唔到啊！大家肯定知香港人难冧噶啦。咁我叫我如果系民众党，即系柯文哲建立嗰个党案，嗰个党咧，我叫柯党啦，或者 柯党 咁样啦。好，柯党同埋呢个国民党都系属于保守嘅，民进党入边咧有一半都系保守嘅。咁你谂下，一投票起嚟一定输嘅，唔使睇噶啦。咁所以就打定输数。不过但系中介都唔系冇人去做嘢嘅，咁。咁中间佢哋啲立委咧，又不分唔同嘅党入边咧，都有一两粒零零星星嘅立委走出嚟去为呢啲嘢去讲嘅。咁无论系因为佢政治理念好咩，选民服务好，拉票都好，咩都好啦。总之系零零星星有几个嘅。 嗯。 咁啊走出嚟去喺国会入边不断咁质询呢件事啦。咁啊有部分当然系想质询要咩嘅咁。譬如呢个国民党啊徐亚森，佢就话：，诶呢件事咁样随随便便把定义点样系罗系唔啱嘅，咁咧但系咧虚拟创作点都要管噶啦。咁有啲人就话有话引起联想系唔系好适当嘅，总之就系由呢个判定问题同埋呢个包括呢个虚拟嘅嘢到底系需唔需要，咁都系唔大家有拗啦，包括啱啱提啊，附二个修正案啊，其中一位民进党嘅范云，佢就直接话，佢就嗱条例系你写嘅，条例系你，佢有份附二嘅，有13个立委有份附二，佢系其中一个，你有份附，跟住就出嚟话，二次元有冇受害者，而家计埋佢，咁啊唔系咁好喎、啊，喂当初你唔系咁讲喎，先生，当初我都冇睇到嗰啲嘢。是不是好撚似日本 AV 修法嗰阵时呢，我条法你啦郭先生，我冇諗到会搞成咁㗎喎。我话你呢、這个时候你扮无辜，即係唔靓靓伤我都算系咁，因为咩呀咁啊。好啦，总之就咁啊，喺过咗一啲攻防啦，咁啊又咁嘅时候呢，系时候有个外国势力介入啦。放心，嗰个外国势力就唔系好外国嘅，就系、是、我哋熟悉嘅议员，呢个尊贵的赤松健议员。佢就走出嚟，代表住日本嗰边ACC 相关嘅人啦，就去关心啦。喂，你台湾搞乜嘢啊？之前都唔管啊，做乜而家无啦啦走去管二次元？咁佢当然啦，赤松健嘅立场咧，一定系讲哦，你伤害咗呢、這个，你咁样去规管冇必要规管，系会影响咗呢个创作自由啊、身份啦啲嘅嘢。赤松健识玩，因为佢知道最好打嘅一定系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呢个系最冠冕堂皇嘅理由嚟嘅，无论你系咪真系咁样谂到，因为如果你打呢个判断标准咩嘅话咧，佢可以真系写个判断标准，系啊，我而家露出眼以外嘅全部，你唔包到穆斯林咁样，我就当你我就当你色情，吹咩？咁都系好清晰噶，个定义都好清晰噶，你见到啲穆斯林都系定义好清晰噶，冇问题噶，冇定义问题噶，咁但系你做濑鸠嘢啦嘛。咁所以佢打嘅主要就系打言论自由。补充翻啦，就唔止阿赤松健嘅。咁啊，仲有呢、這个我哋都识，好识啊，山田太郎另一位我哋都好熟嘅议员啦。咁啊，仲有呢、這个漫画家协会会长千叶彻黎。咁如果你唔识千叶彻黎，我都好难帮你噶啦。咁啊，即系你话你系渣，然后你唔识千叶彻黎，咁啊，类似呢啲都啲大粒嘢啊，都走去讲嘅咁样啦。咁啊，几样嘢捞埋一齐咁样啦。咁啊，啱啱提到嗰个联署就产生效果啦，因为佢系二月中去联署完成啊嘛，咁所以咧佢系两个月之内就要要有个反应俾翻你啦吓，要俾翻个交代俾你啦，咁啊喺三月底嗰阵时咧，呢个卫生福利部就根据因为呢个联署，所以佢必须要回应啦，咁啊卫生福利部我觉得就回应啦，咁佢又回应咗几样嘢，第一就系、是、首先就系最冠冕堂皇嘅理由，梗系要梗系，冇错，系咁就系呢个创作自由。OK， 但佢就点讲啊？创作自由好重要，儿童权益我都好重要，我两样都要。其实真系废话。咁啊，跟住呢个法律规范系有必要嘅，因为但系我哋应该要认定准确啲嘅。咁咧，但系当然系再加一样就系、是、先自律唔掂，先教由呢、这个官方去规管呢几样嘢。咁要讲最后一点啊，要提就要延伸翻。呢、这个 iWin 本身嘅性质，啱啱讲佢一个理论上一个民间公司啊嘛，咁喺佢 呢件事俾人受到风波啦，咁啊燃烧喺嗰时，佢哋就走出嚟讲过嘅。其实咧，大佬，我哋都系宅嚟嘅咋，我哋都系睇开 ACG 嘅。我唔知佢嘅睇开 ACG 系咪睇开拆王啦，即系大家知道个梗噶啦。诶、你都系中意你都系宅嚟噶，系啊，握个手啊。咁、你中意睇乜嘢啊？我中意睇鬼灭，或者以前就系睇就系作为 One Piece 啦。跟住就真系洗手啊，咪咪啊。吓、你咁样都算系渣，不过唔紧要啦。总之佢话系咁啊。其实我哋都系咩啊？但系我哋都好难做啊。如果我哋唔管嘅话咧，咁啊到时就官方嚟管噶啦。总之个口径啊，同后边卫生福利部嗰个讲法系一样嘅。咁可能呢个系事实嚟嘅。就话我哋而家先管咗，咁啊，即系你哋就算系出咗咩事，你大不了下架下啫。咁啊唔使拉要锁，大概咁样讲啦。咁某程度咧，我系理解嘅，即系等于日本。呢方面日本系玩到最尽嘅，日本系一啲非官方，理论上系非官方，但半官方啦，一啲退休嘅官员建立嘅话，我哋影轮、远轮同埋，我觉得 ACG 都有教嘅，我唔记得咗叫乜嘢，都系呢啲退休官员去设立嘅所谓业界协会，入边系业界嘅人自律嘅。咁呢类我哋新闻嘅时候有同埋专题都有提过噶啦。佢冇讲过呢啲嘢，但系佢嘅讲法就系佢哋系类似呢啲咁嘅机构，就唔系你哋嘅敌人。我哋提咗咁样去讲，就只不过系令到你哋唔会真真正正俾人拉要锁啫，大概咁嘅意思啦。所以咧就唔系好多人买账，我谂我眼中见到大概系一半半咯。有啲人都买账嘅，即系嚟理解成个世界点样运作，特别系佢哋抄嘅日本法律法制。是怎样的，咁最最最喜欢抄日本的啦，因为第一大家有大陆法，第二大家有抄德国的。咁啊唔紧要啦，总之呢、这个协会咁样讲咪就系、是、咁大概卫生福利就同样一个讲法，就系话有啲咁嘅共识啦，咁样。咁啊要歪返前少少，但系呢四点呢，佢宣称卫生福利部宣称系同呢个 ACGN 创作权益推动协会、台北市动漫企划人员职业工会，简单讲就系真系做开 ACG， 因为台湾嘅 ACG 都几多嘅，都几多人㗎嘛。佢哋都有自己搞工会㗎嘛。嗰啲相关嘅人呢都有 PTT 啊，呢、这个巴哈啊嗰啲嗰阵人啊，佢哋话佢哋开会之后得出呢个四个结论嘅。咁然后嗰扎就出嚟喂，冇喎、啊，我哋冇讲咁多结论咯、啊，咁拉开少少，台湾政府尤其是近几年嘅台湾政府系好捻中意咁样塞嘢落人哋个口度啊，捉你过嚟开会，开捻完会之后就自己发布样嘢，话我哋有咁嘅今日结论啦，我话我冇讲过喎啲乜嘢，虽然香港有时都出现过嘅，即系你搵你去咨询完之后就整嚿嘢出嚟，唔关我事喎、啊，即系咩土地大辩论嗰阵时都出现过啦。喂，大佬唔关我哋事喎，咁佢哋行翻出嚟，咁唔紧要，跟住就有啲公听会啊嗰类嘢啦，咁啊最终咁呢个立委阿蔡宜元老老实实，我系唔识呢条肥佬啊，之前完全唔识呢条肥佬，但系呢次入边最出力嘅，除咗黄哲之外就系佢噶啦，佢两个系最出力嘅，黄哲应该冇佢咁出力添啊，佢真系四围真系奔走啦，所以要俾个废翻个名，唔系算呢个名，咁啊督爆咗你讲大话，咁啊结果冇得再开个会咯，开到有共识为止咯。咁呢个蔡生啦吓，同呢个黄子啦，仲有嗰扎比较关心嘅议员啦，仲有啲业界嘅相关嗰啲啦 ，PTT 啊、巴哈啦嗰啲人，总之相关嘅人全部又再开多次会。咁喺呢个最终就喺4月11号，咁啊终于收工啦。咁呢、这个新闻冇提到咧，呢、这个最后系呢个开始系新嘅啦。即系会后之后咧，就呢个蔡生就再宣布。就是会议结束事件落幕，佢直接用落幕呢个字去讲。咁大致讲呢就是佢哋开完会啦，讲嗰集嗰个日夜，佢哋会中真正达成咗一个共识呢，就是由拍摄真人嘅影片去加工搞出嚟嘅，都是会立管嘅，总入面多咗一样是 AI 生成。我就喺度我呢讲呢样嘢我就要拉开少少啦。喺一开始呢件事燃烧的时候呢，系我唔知点解会烧到落 AI 度啊 ？AI 咩事啊？ 啲友仔突然间就话，即系乘机就话一千错万错都系 AI 嘅错。 唔明喎、 啊，即系我问，哇，真系嗱，佢哋嘅讲法系咁样嘅，一个比较逻辑连贯性嘅讲法就系 AI 出咗名画落药噶咯，已经系出咗名。 AI 资料库入边系包括咗呢个 AI 真人嘅儿童色情图像，佢哋咁样认为，咁所以咧。是由佢生成嘅嘢入面呢就应该要一律就禁止㗎，因为就等 等于好似系呢个真人影像系禁应该禁止啊嘛，佢哋咁样主张啦，咁样又或者系真人加工都系，所以佢哋认为呢个 AI 生成图像，所有啊，记住系所有啊，有人咁样主张噶，所有 AI 生成图像都系儿童色情啊，都会包括咗儿童色情，因为佢有咁嘅影院，好明显就有人借机踩一脚，借机加刀落去。想借刀殺人，借呢次嘅機會一刀懟埋 AI。咁你姑且講得出嚟，咁但係你理論上嘅邏輯鏈都有個邏輯鏈存在啊嘛。咁在入邊咧就多咗個共識、就是，就係 OK。如果你由 AI 生成好似真人嘅嘢都照計落去，簡單講就係依然係一刀切真人同虛擬。不過如果你真係好似真人嘅，我就唔再管你係咪真係由真人拍出嚟啦。咁呢個喺執行上面其實都容易啲嘅，因為如果你一個影像同真人無異，喺執行上面啦，你我點樣分係咪真係有人影咗咧？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要證明埋呢件嘢係真係由真人拍攝嘅咯，咁你就揾翻相關嘅證據嘅咯。但係如果話我唔理，總之你同真人一模一樣，我就照當你係真人啦，我唔再管你係咪真係真人拍攝啦。佢呢個嘢大概係咁樣啦。在執行細碎上我是理解並接受的。當然了這些借機想打一刀借刀殺人的。 老巧啊。 的東西你當人不知道咩，那被人篤鳩穿了你啦，那不要緊啦。那就是第二個，這個就很多人都誤會的。那這個就是動漫包括二次創作入面，如果包括暴力性虐待和人獸交等而無藝術性醫學性或教育價值。咁啊，依刑法第235条去处理，即系听完好似冇听过咁样，因为首先有两样嘢，你要先有刑法第235条系点样讲嘅，其实就系啱啱讲嗰条修正案，然后再加呢个大法官嘅释宪。简单讲就系两样嘢加埋点样咧，就系话色情系可以存在，但系某啲色情系不能存在嘅。虽然佢写就写到好阔，其实写到好阔嘅，性暴力、性虐待、人兽交等。我唔同你嗰个等字，就系个列出明文列出呢三样嘢，就已经好稳阔啦。所有力欲系可以拜拜噶咯。咁但系佢入边再加个而无艺术性，即系佢入边咧就系个大法官释宪入边咧就讲啊，因为我哋要保障言论自由，我哋要保障创作自由，所以咧如果一件艺术创作一件作品，如果佢有艺术性、有医学性或者教育价值，咁就我哋会豁免佢嘅。即系乜嘢？简单讲系乜嘢咧？即系如果用艺术性就好难讲啦。总之医学性就系讲紧，譬如你个嘢入边系就算包括儿童色情都好啦。如果佢系用于医学嘅，即系好容易嘅啫。你儿童成长嗰阵时啊，你影佢，即系你可能要话哦呢度如何那样，嗰个身体如何那样，可能会有包括嘅裸体存在啊嘛，类似啦。咁因为你系有医学性甚至教育价值，咁所以咧我哋就系唔会当成要管嘅嘢嚟，即系我哋唔会规管呢啲嘅。呢类我哋会放嘅，咁装前问题就系前边个艺术性呢样嘢就好捻难搞，即系你咸片咧，咁佢就会话某啲咸片系会拉嘅，真系会拉过嘅，因为有呢啲嘢存在而被法庭判断冇艺术性，呢嚿嘢其实就好可天可劝嘅，不过咧就系咁啊，变成就系、是、哦，你呢个作品哦，譬如呢本《同人志》，虽然牵涉到儿童色情，咁但系佢艺术性，所以我俾你。大概是这样去回旋，即是说例我就不能收的了，但是我们解读条例的时候这样去解读它，那你建议有艺术性，所以呢就可以豁免处理，大概是这样。那然后因为虚拟的物品一定是创作出来的啦，实体的影像可能不是创作来的，即是你就影张相那样不算创作的嘛，即是当然可以法庭判断啦，不要要，但是画出来的东西一定是艺术品来的嘛，即是不是说它有很高艺术价值，但你畫出嚟就一定係一種創作嚟啊嘛，咁所以佢用執住呢條就勉強地話我呢啲嘢全部都有藝術性嘅，咁所以就唔執法啦，所以就唔管你哋啦，用呢個方法去放曬所有虛擬創作，根據阿蔡委員所講嘅就係大概咁嘅意思啦。所以點解唔關話有人會理解成為話哦咁樣係咪以後靈肉係可以收皮啊？都唔會，就係因為佢咁樣講。咁當然啦，其實成件事就係翻去最初嘅狀態。冇事发生，前面演习完毕，冇事发生，翻返去以前唔提唔存在嘅嘢。因为点解呢？理论上佢只要想拉一样可以照拉你。因为佢只要话你，佢话你冇技术性，你就可以拉高你㗎啦。 佢係靠一个非常之更加虚无缥缈嘅定义去保护住你。即係所以我呢方面呢，就我最初讲呢件新聞嗰阵所讲嗰样嘢呢，就係依係嗰个结论係依然存在，就係所谓嘅神圣罗马帝国依然係建立于一个唔執法状态。你个头上嘅刀依然存在，同香港其实係一模一样。香港都是的，其实香港的情况是非常之相似。香港的情况就是法律没有讲清楚到底包不包括区议，但是香港的法律是从来没有执行过关于二次元的儿童色情的。 嗯， 除了有两次，不是几次的，其实后来即是我们当初录新闻的时候一次例外，后来就不止了。有一次呢，就是那条猴仔骚扰一个女海关的职员，咁结果就顺便告埋佢。即系好明显就系冇嘢可以告，咁啊，因为你知香港法律有啲呢方面系比较麻烦噶嘛，即系冇相关法律啦，咁啊就调翻转就系告佢儿童色情，就因为佢搜佢嘅电脑嗰阵时搜到。 嗯， 咁另一种例外咧就系我哋19年之后多咗好多种某种嘅检控啦。如果咁啱扫埋你部电脑，咁啱见到有，哪怕以前都好，顺便告多行，即系抱住呢个告一度告。嘅原则，你知律政司对于某啲人系会咁样去钉死佢噶啦，所以佢会告。简单讲就系、是，依然都系唔会无啦啦就系告你罗里曼嘅。不过就总之香港嘅做法咁样啦。咁呢边嘅情况就系翻去之前，咁啊所谓嘅神圣罗马会唔会有影响咧？理论上会翻去之前，只不过重新再提升上嚟，其实之前你哋冇人俾人拉。是他不執法的。 总之还原基本部。 啊。 是咯。 就是又回去完全咯，无事发生回去最初咯。咁嗱 ,ok 啦，咁件事就落咗幕啦。但是最搞笑的呢就是同一日啦。他们蔡委员啊，即是蔡委员，我记得是民进党的。在同他们啲相关人在这傾嗰阵时候，同一日民众党即是柯党。 柯党。 啊，这个柯党就走去搞这个听证会。 要班友。 然后呢他请埋啲咩人呢，啱啱就提到嘅。这个台湾长老协会、展翅协会，你请埋啲咁嘅人嚟，只係请嗰类型，因为其他嘅人嘅去咗嗰边开会㗎嘛。你请埋嗰啲人嚟，跟住会后就係话我哋必须要管呢个二次元虚拟呢个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虚拟创作一定都要管。大概咁样嘅结论啦，个会议之后出嚟嘅结论。咁然后就啲小草就破防了，小草即係呢个柯党嘅支持者啦，咁样理解啦。 嗯， 佢哋就破防啦。即係大家要理解一样嘢。到底呢三个大党入面咩人最多宅呢，边个党入面宅嘅比例最高呢？ 100% 系柯党。 对啦，佢打网民㗎嘛。 而且佢哋系年轻人比较多，啲宅圈比较多，比较咁。但系佢哋突然间发现，我哋系咪上咗贼船啊？我哋支持嗰个党，话我哋二次元一定要管，真系搞鸠我哋。 摆明 咗，即系咧，然后就当日系当晚啊，即刻网上就即刻炎上，你都谂到啦。即系咁，当然啦，另外两边咧。尤其是民进党嗰边啦，吓真系笑啊！你当初你班小草真系支持我嗰党啊！睇下人哋点样对你，落者下者啦喺度，即系有啲笑鸠佢哋。咁虽然啦，小草基本上都系算啦，冇踩到佢咁尽，基本上咧都系揩捻中系揩捻中系揩捻嚟嘅。即系啱啱边三个圈你就自己谂啦吓。即系咁嗰扎三重揩捻咧，就终于发现自己俾人卖捻咗啦。咁啊，當然係屌蝦擦蟹啦，因為之前佢上一次俾人賣撚咗，係咪上一次啊？總之係年金改革嗰陣時啊，發現自己俾人賣撚咗嗰陣時一樣情況啦。你哋年輕人為主啊嘛，年金改革翻轉頭嘅話，咁啊即係食我哋嘅錢去供嗰扎老人家，咁扎小草梗係唔爽噶啦。不過當然我哋唔識聽唔完啦。總之佢哋發現佢哋又俾人动咗镬，咁就走出嚟烧，咁咧就应该系柯党入边某啲智囊啊、新芬拉德嗰啲公关啊嗰啲嘢咧，就发现喂唔对路，咁咧就踢阿黄珊珊拱翻佢出嚟，嗱唔该你自己夹，我唔理你，你简单你要安翻你我哋啲支持者，其他人唔紧，我哋啲支持者你要马沟住佢嘅嘛，咁佢就真系其实咧我哋都系支持呢个创作自由嘅，我哋唔会。我哋唔系话支持话将虚拟嘢立管乜乜七七，跟住啲人就笑鸠佢哋包牌，呢、这个柯党成 Q 日都包牌啊，即系话咩立场都讲晒。我哋对人道讲句人话，对鬼讲句话，对住啲展翅会嗰啲长老教会啊嗰啲就走去话我哋要管， 即系咧，佢就系想舐佢哋嗰啲选票啊，舐嗰啲基友派嘅选票。你但我你都唔睇下到底咩人投你哋票啊？因为其实柯党系有两类人嘅，一种就啱啱讲嗰种小草，另一种咧就系、我哋香港最容易讲嗰三粒字，你听明啊？收成期，即系唔系蓝亦都唔系黄，就系嗰扎收成期废佬，嗰扎人基本上都系偏，都系偏保守啊嘛。佢想舐佢哋嗰啲选票，所以就话要立管，但唔小心就发现最出钱出力嗰扎僆仔，佢得罪咗。我个讲法咧就形容就系、全世界知道知天就有光啦，系你哋坚守黑暗。呢个嘢边度走出嚟？自己 Google 啦。即系咁啊，呢个非捻上之戇鳩嘅事。咁而家暂时就应该就告一段落嘅。咁当然啦，呢个阿蔡委员就有讲过，啱啱之前提嗰、呢个嘅点共识啊，你要写埋落，即系督住佢哋啊。唔该，你哋写埋落去某啲地方度。我唔知佢哋点样，佢点样确认啦。总之佢要写低咗佢，嗱写低咗啦，你唔好再冇反悔啊！即系佢咁样去，虽然佢写嘅咧就其实就冇讲过虚拟创作唔喺呢个管辖范围，但系佢话我哋呢个共识之下，你就可以咁啦。啱啱原因就啱啱讲过好啦。咁总之就系、咁样啦，咁就相信都会真系会写翻落个规矩度嘅，咁然后就会变成就系因为呢个规矩变相地唔会对二次元执法，咁变相地好似会罚翻以前咁样，咁件事终于如此地落咗幕啦， 仲衰咗佢啦， 啊成件事就好捻戇鳩，我好捻笨柒加个酷啊，因为中间真系好捻多啲最捻戇鳩嘅几样嘢，第一中华民国的法律。本身就是一个戇鳩嘢，一个百九几年前的法律，除了这些恐龙年代留下来的，哇，即是你看了这些法律之后，你就觉得哇，这种跟地球真的脱离了节的，即是举多个最近的例子，原来呢中华民国的法律里面规定，真的写到的法律的，食水自来水是允许有大肠杆菌在里面的，虽然允许率不多，全世界都不允许有大肠杆菌，我知道有地方有的允许的，我知道，但是先进国家大部分都不允许了，即是包括香港、日本、欧盟都不允许入面有任何一粒大肠杆菌，只要有一粒存在就是超标，就是不合法，你就要搞，香港水务署都是的，跟着那些就说这些民国年代这个恐龙年代的化石法律是这样的，虽然就不是真的很久之前的，其实咁可能系以前冇办法个技术冇做唔到，诸如此类，我唔理佢啦。总之就系、你睇嗰啲法律咧，你见到有啲法律咧真系唔捻系咩？咁然后你再讲到执法问题，哇！这个先系灾难。台湾嘅法律其实唔系真系咩，除咗有啲旧少少之外唔系问题。问题系台湾嘅执法问题。呢个就不过就唔讲咁多啦。咁然后仲要包括呢个台湾嘅 ACG 圈，仲要系 ACG 圈下边嘅萝莉控，主力系萝莉控啦嘅男人，哇！即系呢个笨柒加个铺真系多捻到爆，总之成件事咧，好似天下本庸事，庸人自扰之，结论就是如此。但系好彩就系、唔系我好悲观嘅睇法，就系、最后会变到落归样，就系最后系冇事发生。OK， 你听我成个钟，最终个结果系冇事发生。 屌， 我话真系超捻戆居咯，屌啦声，虽然嗱，即系唔好有事，你真系有事先大镬咁样啦吓，咁样啦，好咁，所以呢件闹剧就到此为止。我哋今个礼拜就兑翻张支票， 结论就系冇嘢，结论就系冇事发生。 都系我烂紧鸠嘅，我结论就系、是、 屌，嗰期鸠咁耐，结果啲网友话省流，冇事发生，屌。好，咁今日到此啦。 好，咁个礼拜到此为止啦。 下个再见，拜 拜。